赛排喺前两位嘅球队都赢波。曼城作客4-0大胜列斯联，利物浦作客1-0击败纽卡素。曼城继续领先利物浦一分，排喺榜首。喺榜尾方面，诺域治作客0-2不敌阿士东维拉后，笃定降班，内阶降落英冠比赛。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雨带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吹清劲偏东风，早上渐转吹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气温由初时大约24度，逐步下降至晚上大约20度。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气温稍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有大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2022年 DSE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DSE 考生必须在每个考试日自行量度体温， 考生亦要完成快速抗原测试 RAT。考生应该将当日的阴性测试结果放在准考证旁边拍照以作记录，在整个考试进行期间保留有关照片，以便抽样查核之用。 考生亦要填妥考生健康申报表的最新版本，申报表有机会随政府最新公布的防疫政策更新。考生出发到市场之前，记得到考评局网站查阅并且列印最新版本的申报表。 如果考生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就不应该前往市场应考，包括发烧达摄氏38度或以上、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者突然丧失味觉或嗅觉等新冠病毒病病征，正接受政府指定的检疫，包括居安抗疫计划以及家居隔离。在考试当日自行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时，结果为阳性。 大家要继续做好自身防疫，专心准备 DSE， 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 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心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早晨，踏入2022年五月份嚟到第一日，早上时间嚟到6:11，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今朝早咧，继续有 Barbie 林慧喺呢一度，希望咧天气凉凉地，但系大家都唔会觉得太冻啦，因为咧始终上个星期咧可能真系热咗啲，所以咧今个礼拜突然之间咧去翻23度嘅室外气温啦，再加上咧出边系落住雨啦，相对湿度系86%嘅时候咧，大家就真系要注意啦。若然系惯咗出去晨运啊，或者去做运动嘅时候咧，咁呢一个钟数咧可能都需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可能要加多一件薄薄嘅风褛啦，或者穿一件有袖的衣服就会比较安全啲啦。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今日咧系多云有骤雨，而且咧雨势有时系较为频密嘅，吹住清劲嘅偏东风，早上渐转吹东北风，而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噶。气温咧会由初时嘅大概24度逐步下降，去到今晚咧大概20度吓，所以咧都真系如果早出晚归嘅朋友咧就要多啲注意，同埋带多件褛啦。 在花园里产的雪，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眠皮，想起我但梦醒眼时，飞山也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地球全个有糖衣，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来得更冷意，要佢爱情凭爱你行先。 号码1872388，若然今个月有朋友生日或者有任何嘅点唱都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88。今朝早我 Barbie 林慧喺呢度继续陪住你一起分享啊！ 分开开始脱节，分开开始会怯，但我未有变，好想见你。 嚟自陈海永嘅呢一首《Long D》。 187238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生日嘅点唱或者有啲祝福嘅说话想透过我哋大气电波分享，可以打电话嚟啦。

藉住呢一首一号种子，亦都补足姜涛生日快乐啊！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yeah, get it right all night,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Now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颠倒众生。 茅位记住要三七，记得记得 未得，导演未嗌咳， 仍然都仲得，但我惊你忧 郁。喂，嗰边嘅观众个人有啲恍惚、哦。 想嚟自 Anson Kong 加上 Elton Wong 嘅 Rebound， 一首相当之好叫醒大家嘅作品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长腿新人同大家见面。 好想一刻点留恋，好想一朝点如愿。Alright， 我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Alright， 我的根本不想挂。 选秀比赛为唔少新人打开咗入行之路，其中一位系佢，佢嘅名字系 Chloe， 以跳唱嘅形象发布佢第一支派台作，选择咗 Groovy 嘅一面同乐迷见面。作曲编曲都有 JMY Beats， 电池陈永谦，监制周石汉。星期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周怡、黄君仪 ，Good Vibes Onl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说，希望本港楼价能够保持稳定，不希望波动太大，认为政府要将这个立场清晰告诉市民，这个是最适合香港社会。李家超在七间电子传媒举办的行政长官选举答问会回应有关楼价的提问时说，当本港发展经济、就业增加、市民收入增加、楼价稳定，应付能力会变好。他又提到他的政纲中提出将会成立两个由司长级统筹的小组处理房屋及土地问题，在多方面提速、提效和提量，当中对公营和私营都有相关要求，包括和发展商研究如何加快建屋速度，强调缩短程序，不合时宜的程序将会压缩。北京市新增67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59宗确诊和8宗无症状感染。当局说本轮疫情出现多宗餐饮场所用餐人士和员工感染。为了降低风险，5月1号到4号的五一假期期间，全市餐饮场所暂停堂食，全市公园景区、文体娱乐场所等在五一假期按照五成限流开放。由5月5号起，北京市民要常态化接受核酸检测，同日起搭巴士和地铁要有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俄罗斯国防部话，星期六使用高精准度导弹打击17个乌克兰军事设施，并摧毁一个指挥所和一个用来储存火箭和火炮的仓库。国防部又话，在当日空军的空袭中，杀死超过200名乌军士兵和摧毁23辆装甲车。国防部没有提到对奥德萨机场的导弹攻击。乌方话机场遇袭后跑道已经无法使用，攻击中无造成伤亡。英国执政保守党国会议员帕里什承认曾经在下议院两次用手机看色情影片，宣布辞职。帕里什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落泪，承认自己的行为对家人和选区造成损害，决定辞职。65岁的帕里什自2010年以来出任国会下议院议员，代表英格兰西南部一个选区，并担任下议院一个专责环境及乡郊事务的委员会主席。他说第一次观看时是意外浏览，第二次是蓄意观看，他形容是疯狂时刻。帕里什看色情影片的事件早前曝光后已经被保守党暂停职务，并且面临国会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气温由初时大约23度逐步下降至晚上大约19度，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气温稍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台31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八个独立单元讲述八位公分人物故事。 裕民大队前往新疆做氢弹试验，但系实验营里边嘅煤都未运到嚟，郭碧滩冻得要死。老马问裕民今次嘅实验成功率会唔会有八成，但系裕民冇答佢呢一次嘅任务会唔会功败垂成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31。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天的嘉宾有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读紧亚洲及国际研究一年级的 Jenica。 Hello Jenica。 Hello semuanya, nama aku Jenica dari sekarang lagi belajar d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ear 1dan majornya di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enica, 我知你就来了香港差不多一年啦，有没有觉得同屋企即是印尼那边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Buat aku perbedaan yang paling signifikan itu kayaknya adalah jalan. Karena langkah jalan di, kalau orang di Indonesia tuh kebanyakan pakainya mobil private car. Jadinya kayak aku sendiri di Jakarta,di mana saya tinggal itu biasanya menggunakan mobil kemanapun saya pergi, ke sekolah, ke supermarket, belanja, ke mall. Tapi semenjak di Hong Kong semua yang harus aku lakukan ini nggak mungkin sewa mobil kan. Jadi saya benar-benar jalan ke sekolah, jalan supermarket, jalan. Jadi kayak benar-benar banyak banget jalan. Jadi dari misalnya dulu tuh kalau nggak salah sekitar sehari bisa ya 4,000 step lah.Tapi kalau semenjak kesini itu bisa kayak 15,000 sampai 21,000 steps gitu. Dan bahkan salah satu challenge-nya itu adalah kalau saya belanja ke supermarket, itu saya kalau misalnya saya harus beli beras 5 kilo, saya harus tenteng itu sampai dorm. Dan itu menurut saya suatu hal yang berbeda banget gitu. Jenica 说最大的分别是他走多了很多路啊。他说呢，以前住在印尼雅加达的时候，无论去哪都好，他都是坐私家车，例如去上学啦、出街、超级市场或者商场等等。但是来到香港之后，因为他没有揸车，所以他走多了很多路。他通常呢都会走路上学，走路去超级市场。他说以前呢大约每一日走4000步到啦，但是现在一日可以走到15000步，甚至是21000步。他说真的很大的挑战来的。他很记得有一次他去超级市场，他要买5公斤的米，自己将他托回宿舍。他说哇，真是超级大的挑战。哇，一个人托5公斤的米回宿舍，这个时候当然找朋友帮手嘛。那我知道你呢也有很多兴趣的，疫情之下有没有受影响呢？ Jadinya, aku emang udah tertarik dari acting itu semenjak di SMA. Dan menurut saya, klub acting di klub teater sih adanya. Klub teater di sekolah saya itu juga lumayan bagus. Dan kita tiap tahun bisa ada acara art performance. Dan biggest art performance-nya itu adalah di teater fokusnya. Dan saya sangat bersyukur bisa berpartisipasi di dalam bagian itu untuk ya setahun. Karena sebelum COVID, saya masih sempat bisa berada di atas panggung. dan berakting dengan penonton live, audiens yang live, di mana kayak menurut saya itu merupakan pengalaman yang lumayan berharga. Dan tapi semenjak COVID semuanya itu mengalami transisi ke online ya, secara daring, di mana kayak semuanya kayak event, annual event art performance-nya itu juga dijalankan secara online. 佢话佢由高中开始已经好鍾意表演，佢一向呢都系学校嘅表演社或者系戏剧社嘅成员。每年佢哋都会举办一次嘅文艺演出，通常呢喺剧院里面进行嘅。但由于疫情关系，所有嘢呢都转咗做网上，所有嘅文艺演出都变咗做网上进行，同以前都几唔同㗎。哇！由喺劇院進行變成喺網上表演，其實呢個表演嘅形式咧都幾唔同喎。嗱，我知你咧除咗中意戲劇之外啦，亦都好中意一項非常之特別嘅球類活動噶噃。不如下集同我哋分享一下。今集多謝曬 Jennica，Thank you。 Kan bisa 啦，今朝早第一位接通嘅朋友系 Connie， 早晨啊 ，Connie。 早晨啊，林慧。 系啊，点啊？ 今朝打嚟咧，就系想祝妹妹啦，生日快乐。其实有两个妹妹我 系 吓，顺便我都想多谢佢两个嘅。 好啊， 咁大妹妹咧就喺4月14日生日啦。 嗯。 咁细妹妹就喺今日生日嘅。 哇！正月一号，5月1日，生日快乐！ 多谢大妹妹，多谢你。 系， 因为我仲觉得咧，妹妹咧今日生日咧，感觉好劳动啊。 哦，系嘅，劳动节系咪啊？ 系啊，本身佢都系好好勤奋嘅人嚟嘅。 系 系啦，咁我点解要祝妹妹生日快乐先啦？咁咧点解要多谢？打电话嚟，特登打电话嚟，我成日都听阿林文你嘅节目嘅， 多谢你啊！ 系咁咧就妹妹好紧张咧就 慢慢 讲，听系啦，个星期都听你节目， 但 系 就 都有一个心想打嚟。今日咦咁啱，今日妹妹生日喎，好感恩我有你两个妹妹，即系细妹妹咧，就喺我最困难嘅时候咧，呢两个妹妹咧就帮助我唔少嘅，系啦，所以咧就大妹妹咧喺精神上咧都支持我啦。咁细妹妹咧就喺我最困难嘅时候咧，即系经济最困难嘅时候咧，佢都帮咗一把嘅。 系 啦，所以我好感恩有呢两个妹妹。鼓励下啦，因为自己个经历咧都好多经历嘅。 吓， 咁鼓励下而家喺困境嘅时候咧，香港嘅人咧就坚强啲。事情总会过嘅。系啦，咁后生系要挨咯。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呢有不同的经历，而在每一段经历里面呢，大家都会有很多得着，同埋好像你话斋啦，你会感受到身边两个妹妹对你的不离不弃啦，很多的支持啦，很多很无私的奉献啦。我相信在你两个妹妹的心目中呢，就调返转会觉得啊，有你这个家姐呢都引以为傲，觉得你可以呢咬紧牙关去度过你的难关，他们对于你的扶持出于爱同埋家人啦，所以呢他们可能都会觉得啊，为什么家姐你即是成日都会提住呢？因为一家人本来就是互相会扶持，互相会在一起去撑住大家。所以我都希望你们三姊妹可以继续啦，日日都可以咁开心啦，咁健康啦，一路一路咁样就陪伴住佢哋咧。每一年你哋三个嘅生日咧都可以开开心心聚埋一齐，咁就 会噶。我到我生日嗰阵时，佢都会两个妹妹都会同我庆祝啦， 一定啦。 真系好好，因为我都好多兄弟姊妹，咁所有，因为有八兄弟姊妹。 哇，系啊，系啊，系啊，哇， 系啊，但系就总会有啲系感情特别好嘅，但系但系大家都好好嘅，系啦。咁虽然少见，系啦，咁我都祝福屋企嘅家人啦，先生里边嘅家人啦，大家都健健康康啦，同埋所有香港人啦。 好啦，我都希望你哋一家人啦，即系生日嘅或者系过咗生日或者一年365日都可以咁幸福同埋健康，最紧要可以聚埋一齐。 我都祝福你林埋身体健康。 好，多谢晒你啊！咁啊，将呢个身体健康愿望分晒俾所有听嘅收音机嘅人啦。 好，多谢 你电话 ，Connie， 拜拜。啊，真系好有正能量啊！一朝早嘅时候觉得啊，好窝心啊，因为一家人嘅时候咧，好多时就系咁噶啦。你会去好无私，完全谂都唔谂去帮助人嘅时候咧，人哋又会觉得好珍惜你嘅嗰个帮助。其实大家互相都系出于一份爱，亦都出于一份关怀。呢啲嘅感觉咧，可能大家都曾经感受过。但系当你会去用文字或者用语言去形容嘅时候咧，我哋有时候未必识得讲。但系一句多谢啊，或者一句拥抱啊，一句问候咧。其实很多时候就可以令到大家的心很暖，亦都令到大家一家人的关系越来越好了。好，我们听一听下一通电话了。早晨 ,Tony, 早晨。 是，早晨。 是啊，怎么啊 ,Tony? 是，你好啊。 你好。 是啊，今次打来呢就是有想有朋友生日啦。所以都希望祝他生日快乐啦。 好啊，是哪个生日呢？ 是喎，未讲佢名字。美美啊， 美美， 系啦，美美。咁其实咧，啱啱好旧年咧，我都打过嚟噶啦。咁啊，旧年咧就系佢生日之后咧，我先至打翻嚟 补足嘅。咁今年咧，今年系预祝定系点啊？ 今年咧系啱啱去计今日生日， 哇！真系夹到啱啱好喎，咁就 系啦，真系夹到啱好啦。咁所以打嚟咧就系啦，恭祝下佢先。 好啊。 系咯，就系咁样啦。 好啊。 咁啊。是啊，我昨天都听回我去年那个声带呢，原来我们 真係眨下眼就一年。有啲 時間過得好 快，希望快啲好轉又係。 係啊，真係啊！我諗我哋個個都係有同一個願望啦，個個都希望，哎呀，最好可以無拘無束，唔使戴口罩，咁大家又唔需要擔心周圍去嘅時候會染疫啊，咁大家可以安安樂樂啦，可以重獲自由啦，咁但係都只能夠而家暫時都係緊守住一啲嘅措施先啦，希望可以盡快壓止到佢咯。 是啊是啊、嗯、即是希望大家都在这些的环境之下大家都要继续努力。 嗯没错这个继续努力很重要我觉得。 是啊是啊。 嗯咁我希望美美都系生日快乐啦，同埋希望 Tony 你都系啦，年年都可以咁健康打电话嚟祝福你嘅朋友啦。 好，大家 好啦，多谢晒， 大家都系健康 ，OK。 好多谢 Tony， 拜 拜。 我真系好开心啊！有时咧有一啲好嘅朋友咧，或者你嗰个朋友成日都会将你记住啊，记得你生日啦，记得要送祝福啦，又记得一年前原来同你送过祝福啦，咁呢啲真系好好嘅朋友嚟噶。听一听下一通电话系边个先？何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林小姐， 系啊，你叫我林慧啦，唔好咁客气啦。你搞到我都唔系几好意思。林小姐，叫我林慧亲切啲。 哦，咁就林慧啦。 好啦，多谢你。咁啊，今朝早打电话嚟系点解啊？ 我就想自己祝福翻我自己咧，听日生日快乐。哦 你唔使自己祝自己，等我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哎、 事事都如意。嗯， 哎，多谢你。咁我希望我个生日愿望咧会心想事成。 嗯， 咁我趁呢个机会咧，即系咁难得打到电话入嚟咧，我都要感谢我一啲亲朋戚友噶。 好啊。 咁我第一个咧要感谢我家姐远在澳洲啊。咁佢好有心，佢年年咧我嘅生日咧，佢都会即系打长途电话。咁而家仲可以视像添啦，同埋。一早就已經寄了生日禮物給我的， 那 我很感謝她、啊、這個姐姐對我的情義、啊、的另外呢我也都感謝我一個好拍檔的、朱玉蘭、啊、 她名字這麼有趣的 好多事情咧，佢都好撐我嘅。我做啲乜嘢咧，佢都好幫手。咁、另外咧，我又要多謝我一個小學嘅同學，即係我認識咗佢咧半個世紀啦。佢、咧叫做黃慧慧啊。咁佢係我個知心嘅朋友，亦都我人生中裏面最好嘅朋友。我每一年生日咧，佢都會咧花時間咧嚟陪伴我噶。咁啊，同埋我要多謝我嘅家人啦。咁我希望我嘅仔仔咧唔止。杰啦，同埋我嘅新抱啦 ，Joyce 啦，我嘅孙啦，同埋我一个好亲嘅亲人，吴伟生，个个都身体健康，咁我嘅仔仔咧揾到一个更加理想嘅工作，咁我仲祝愿咧全香港市民咧个个都身体健康，啊呢、這个疫情咧快啲过去啊， 系啊，我都系咁话，我都好同意呢个祝福啊，我都希望可以啦，大家继续努力，坚守住一啲嘅社交距离措施啊，同埋一啲抗疫防疫嘅措施啦，希望可以尽快咧，我哋可以清零咧，咁我哋就可以开开心心咁样重新变翻正常嘅生活咯。 系，真系成你贵言啦， 系啊，大家咁话，真系我哋要向住呢个目标进发啦。 好，大家共同努力啦。 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祝福你，希望你今年嘅生日可以多姿多彩，开开心心啦。 多谢， 好啦， 拜拜， 拜拜。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快啲再听电话先。早晨，梁女士，早晨， 早晨， 系啊，点啊？ 我就啱行完山翻嚟。 吓、啊，咁早就行完山翻嚟啦，而家七点钟都未够、啊。 我六点几翻上嚟啦。 哦， 咁咧我就见到个天咧就已经好大风啦。 系啊系啊， 又落雨。 系咯、 啊，又落雨，天雨路滑。如果出门口嗰啲老人家咧，就小心啲咯，真 嘅。啱啊啱啊。 大把遮，大件衫啦，好大风。 系啊，你住边头啊？好大风。 我住长洲。 哦，咁你嗰头应该真系好当风啊！我住沙田，今朝都好大风啊！ 系啊，又落雨咯，咁啊，要小心啲啦。 系啊，所以，唉，真系好贴心。我哋听紧收音机嘅朋友都记住啊，因为而家室外录得气温系24度咋，而且咧都系有骤雨。我谂好多区而家都系会落住雨。我自己今朝翻嚟嘅时候就唔系好大雨嘅，都系毛毛雨啦。 行下就好大雨。 系啊，一阵阵咯，嗬。 系咯系咯， 系咯，所以如果系啦，特别系长者啦，或者即系朝头早要出去晨运嘅朋友仔咧，就真系睇住个地下滑咧，小心啲啊！即系可能真系，哎呀，唔好喺啲咁湿立立嘅地方嗰度做晨运，如果唔系就有啲危险啦。 系啊，系啦， 好啊，咁啊，大家都保重啦， 小心啲啊！ 系啦，好啦， 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多谢你， 好啦，拜拜。我都要学下你咁样先得，即系咁早起身，已经6:55已经神魂完翻屋企啦吓。咁啊，大家咧亦都系啦，听咗佢嘅一啲提示啦，希望都系啦，加多件衫之余咧，亦都要小心啲。无论系驾驶人士啦，定还是系真系路上嘅行人咧，都要睇一睇个路面湿滑嘅情况啦，尽量自己行慢少少，揸车嘅时候又留意多少少，咁样咧就可以安全第一啦。好啦，我哋再听一听电话先。早晨，黎太，早晨。 喂，早晨。 系啊， 早晨。 点啊，黎太？ 系啊，冇啊，今日咧就系我爸爸正嘅生日。 嗯。 5月23号咧就我个女生日，希望佢哋两个个个都全部身体健康。 哎呀，系啊，最紧要系 咁开心。 嗯。 系啊，你又系啊，你又个个柜台个个都要身体健康。 系啊，我都觉得所有听紧收音机嘅朋友都一定要身体健康，咁我哋就可以咧、个星期都准时一齐去分享住大家啲唔同嘅快乐啦。 系啊，因为我哋而家都几。即系几难过嘅， 系啊系啊，啱啊。 因为我哋而家出海，政府人不停出去，过年到而家都未有出过去搵钱，真系好惨，真系好惨。 系啦，都希望一切可以好起嚟嘅时候咧，咁就样样嘢都可以变翻好咯。 希望大家样样都好咧，各方面都会好噶啦。 系啊，冇错，成理贵言，希望个个都可以好，健康又好，身体又好。今朝早打电话嚟点唱嘅朋友咧，个个都心意送到，咁就最好啦。 真皮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比连忙回 Baby on my way 歌速散集冲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60预备惊喜缘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越苦口， okay. 到达目的地， What? 听到呢口， 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 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 ，Are you ready？ 就剩下6，尽力赶到， 缘浮于半路太久。

时间嚟到早上嘅7:09，收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萨拉麦巴基格先生， 萨拉麦巴基格 Barbie， 你听唔听到我把声几咁开心啊？萨拉麦巴基 Hong Kong， 萨拉麦巴基德文德文， 哇！我今朝见到阿先生，简直想冲埋去锡几啖， 系啊，要揽揽 嗰种冲动啊！哇，久违了，开始咧，即系大家都可以慢慢见下面啦，或者系真系可以恢复翻咧，就好耐冇见嘅朋友都可以见多几眼啦，咁样。希望呢一个疫情嘅数字会越嚟越低啦，然后大家就可以尽快清咗零之后咧，就可以见翻晒所有啲朋友啦。中意去边度探啲公公婆婆又得啦，老人院又可以全部解封晒啦，咁就最好咯。 系啦，好期待，好期待呢啲日。 系啦，咁除咗期待呢个疫情结束之外咧，有一日个日子咧更加期待，而系好近好近咧。 系啦，啲印尼嗰啲价格咧，如果系伊斯兰教嗰啲咧，就之前如果系雇主有留意嘅咧，都知道噶啦，过咗一个月咧。之前咧就佢哋開始齋戒啊嘛，咁就嚟完啦，個齋戒月。今日照講係最 last 啦，係啦，咁咧聽日咧就係叫做係齋戒日。完成嗰日啦，咁就 happy 啦，大家 party 啊，见朋友， 即系 celebration 啦。 但系雇主亦都要知道，系净系伊斯兰教。如果你个屋企个价格唔系伊斯兰教嗰啲咧， 唔关事嘅， 都会系同佢啲朋友开心，邓朋友开心嘅。但系自己咧就唔系庆祝嗰个日子啦。咁变做咧，唔可以话系全部啲人嚟格格或者系啲姐姐都系会 celebrate， 唔系嘅，就系伊斯兰教嗰啲啫。 我听到你咁样讲咧，我就系谂紧咧，除咗要提醒雇主听日啊，如果信伊斯兰教嘅格格咧有一个咁样嘅庆祝之外咧，就要提雇主由听日开始，如果你听到屋企有怪声或者厨房有声咧，你就要 alert 啦，即系你唔好觉得系格格半夜出去食嘢，系你屋企可能真系有人入咗嚟啦，咁样啦。因为真系过去一个月咧，你有冇听到好多身边啲朋友同你分享一啲笑话咧？就系夜晚黑，系咪有啲咩咁古怪嘅事件啊？点解出边有怪声嘅？或者咧，听到啲嗱，我最近听到一个我觉得几搞笑嘅咧，就系佢话听到厨房咔咔咔，跟住听到啲沙煲啱餐嗰啲即系嗰啲声，跟住我个朋友就好惊，因为我朋友本身系好惊呢啲即系不明嘅声音嘅， 佢宁愿唔睇嘅，睇唔到睇唔到，系 啦， 唔知道， 跟住就好惊好惊好惊啦，然之后就大被冚个头，又唔敢出去望下咩事啦咁。咁而佢咧最惊就系咩咧？佢晚晚嗰啲钟数都听到同一个声，咁佢就好惊，点解会咁嘅咧？咁佢初初唔知道，即系斋戒开始嘅时候，佢就唔系好记得啦，冇乜意识，觉得啊，佢哋系半夜要起身。去食嘢，同埋佢覺得半夜起身去食嘢咧，佢唔係半夜起身去煮嘢，但係佢屋企嘅格格係真係嗰個鐘數先起身去煮嘢食咯，所以佢就會聽到呢啲聲啦。 但係你個朋友個格格都幾勁喎， 點 解咧？我之前啲格格咧都有跟呢個齋戒嘅，但係因為齋戒咧，實在你講真，最 last 你食嘢嘅時候咧，係香港大概4:00啦。咁佢當然唔會願意，因為你嗰陣4:00係你最 last， 你要食曬㗎啦啲嘢。咁就通常要早少少起身，因為除咗食嘢，你要拜神㗎嘛嗰陣時。 即係可能2:00起身。 唔會，佢就盡量，因為要把握瞓覺時間啊嘛，因為辛苦㗎嘛。如果你太早唔醒啊，或者準備呢啲。咁所以咧，佢就夜晚嘅时候咧，食完晚饭啊，7:00-8:00嘅时候咧，佢会准备埋朝早4:00或者3:00食嗰啲嘢，好似我哋准备饭盒带翻工嗰啲咧，佢准备埋嗰啲。咁所以咧，佢朝早嘅时候大概3:00去起身，或者咧准备啲嘢啊，拜神啊，咁就整热啲嘢咧，咁食。咁變就唔會話太過有開始又煮啦， 唔使開爐啊咁樣。 因為佢如果係唔係嘅話咧，佢瞓啲時間嘛縮短咗，再幾個鐘咯，攰噶嘛，格拉比 都係。 因為咧，我聽啲格格齋戒嗰啲就話咧，最辛苦咧唔係話唔食嘢唔飲水都係辛苦嘅，唔食嘢係話係最唔辛苦嘅，唔飲水就更加辛苦啲啦。但係最辛苦係唔夠瞓，因為你下晝嘅時候冇得瞓晏覺，冇得休息，都係照翻做嘢噶嘛。咁變做有啲。啲人就你4:00食完嘢拜完神，你有啲人好彩嘅瞓得着噶嘛，4:00瞓到大概6:00或者7:00咁样啦。有啲人瞓唔着啊嘛， 咁系，同埋你啲时间始终断断续续咧，就算有得你瞓，你个睡眠质素都唔会话瞓得好冧，或者你会好警觉。我呢个钟数要起身食嘢啦，唔系就 miss 咗一餐噶啦咁样。 同埋佢系真系食咗嘢饱肚，或者要瞓觉，可能冇咁容易瞓咧，咁样啦，变做系即系睡眠冇咁。 足夠咧，嗰、那個佢就話係辛苦啲嘅。咁就啲人係唔會肯願意咧，一點醒兩點醒開始煮嘢噶啦。通常啲人唔制嘅。 所以可能有機會係聽到微波爐嘅 beat beat 聲係嘛？ 有 機會 係啦係啦，或者喺個爐嗰度做啲有湯嗰啲嘢整滾佢、或者咁樣咧。 係 嗯 我之前聽個朋友佢係話咩揾個鍋嚟蒸翻熱嗰個嘢，所以佢聽到嗰、那個鐵蓋吸嗰、那個鍋嗰個聲啪啪聲咁樣， 係係係， 同埋聽到啲開水喉聲，我就好驚。 大家應該早啲同佢講啊嘛，真係。 唔我估佢可能大家有同佢講，但佢可能一時間醒唔起嗰個鐘數。聽到呢一類嘅聲咧，咁佢就好驚，佢驚咗三四日，跟住之後先至發現原來，哎呀，原來真係間咩咁樣，等佢仲驚咗幾日添咁樣咯，即係鬧咗一個咁樣嘅笑話出嚟。咁啊嗱，齋界結束之後咧，咁聽日就有一啲新嘅慶典啦。有冇話聽日特別有啲乜嘢嘅節目啊，或者有啲乜嘢要做咧？ 通常就要拜神嘅最早，咁如果喺印尼都係咧，係一齊好多人好多人一齊拜神嘅。咁之前香港咧幾年之前咧就喺維園嗰度， 疫情之前啦， 係啦，應該幾年前噶啦，就去嗰度一齊拜神嘅，落雨都拜神噶，你記唔記得啊？ 我記得呢一個係非常之大型嘅，即係哇，總之好多人啦， 係啦， 好多好多環節，我唔識講嗰啲叫做咩環節啦，即係總之都係一個哇歷史都有一段時間嘅一個儀式啦。 之前唔係講今年啦，今年係 冇啦。 冇啊，咁由之前嘅时候喺维园嗰度拜完神咧，就开始同啲 friend 一齐见面咧，同埋佢哋系会去啲领事馆啊攞饭盒啊，同人哋握下手啊，因为系话系过年啊嘛，同埋有啲人咧系会 open house 嘅， 即系请啲人嚟啦， 系啦，佢喺屋企嘅时候食下嘢啊，印尼领事之前都会咁样嘅， 印尼领事即系请啲人去佢屋企食嘢 open house 噶。 哦，咁系咪有得同佢握手噶？ 有噶， 有冇得影相 咧？但今年冇啊，系啊 ，Barbie 啊，你唔使去。今年讲明啦，系呢啲全部都冇自己去。如果系拜神都系咧，就话喺屋企 Zoom 拜神啦。 自己哦，都仲有直播嘅，即系都有一个媒介系做咗呢个仪式，大家就可以喺嗰度睇 啦。系话冇话，因为如果系睇翻印尼嗰啲领事馆嗰啲，就冇话系你 join 边度啊，去边度冇嘅，就话系你 online 啦，做呢样嘢啦，同埋就系冇得去印尼領事嗰度 open house， 亦都冇得去印尼領事館 open house。今年係冇嘅。 我又好想知道，你知道我哋咧華人好多時咧都話咧某啲嘅儀式啊，或者係某一啲嘅活動咧，會揀咗一個時間去舉行噶嘛。咁印尼咧所謂叫做齋戒完結啦，一個新嘅開始嘅時候咧，呢一個慶典咧有冇話係固定幾點鐘，定還是每一年都唔一樣嘅咧？ 如果係拜神，通常朝早嘅，通常係朝早係第一樣嘢你去做，做完拜神咧，翻屋企咧就開始食嘢啊，見朋友嘅。 咁唔係好早咯？ 幾早噶，都係大概七點幾咁樣，七點幾八點，然後翻到屋企咧就大家食飯噶啦。咁通常都係食翻啲好意頭啲嘢啦，同埋真係係飯團啊，中意食噶 Mary。咁我覺得係好奇怪嘅，每個國家每個 culture 咧 都有飯團呢樣嘢， 都有飯團或者係有啲嘢有啲餡嗰啲嘢啦，我覺得係變做係好奇怪嘅。我都而家先留意印尼嗰度原來都係飯團或者係有啲餡啲嘢咧，係好意頭咯。 即係包住啲嘢，可能好似我哋諗法就係個荷包可以像卜卜啦，入面包多啲嘢嘅時候咧，即係裝咗好多嘢喺個袋度，咁新嘅一年就有好多幸福嘅象徵同埋啲好事發生咯。 Coba untuk menguatkan hati dari kamu yang belum juga kembali. Ada satu keyakinan yang membuatku bertahan.Penantian ini kan terbayar pasti. Lihat aku sayang yang sudah berjuang menunggumu datang menjemputmu pulang ingin Jika bukan kepadamu, aku tidak tahu lagi pada siapa rindu ini kan ku beri. Pada siapa rindu ini kan ku beri. Lihat aku sayang yang sudah berjuang menunggumu datang menjemputmu pulang. Ingat selalu sayang hatiku kau genggam. Aku takkan pergi menunggu. Lihat aku sayang sudah berjuang menunggumu datang menjemputmu pulang. Ingat selalu sayang hatiku kau genggam. Aku takkan pergi.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剛才我們就講到齋戒今天就最後一天，然後明天就會有慶祝的活動，因為卒之齋戒完成有個新的開始了。格先生，剛才你講到有些好意頭的食物，還有都會有些食物是大家會準備明天會吃的，那有些什麼呢？其實 今晚吃了先，格巴比今晚是叫做是開下大餐的 了，那像我們中國人的全年飯一樣的。 今晚就真的吃得很豐富，明天都是吃得很豐富。今晚呢通常是家人一起吃的，明朝啊或者 lunch 嘅时候咧，就系、是、可以同啲 friend 一齐食啦，亦都系拎啲嘢食咧送俾啲friend 啊朋友啊你识嗰啲人咯。 哦，即系有分嘅。今晚即系过年前一晚就系同屋企人一齐，听日咧就可以请啲人嚟一齐过年啦，咁样。 冇错啦，咁、通常咧就系、是、最印尼最美味嗰啲嘢咧，啲肉类嗰啲咧就通常都会煮出嚟噶啦， 除咗猪肉啦。 除咗豬肉啦，如果係嗰啲伊斯蘭教屋企， 係咯係咯， 係啦，咁變做咧，你聽到嗰啲巴東牛肉啊，即係 真係舐舐嚟嘅，我聽到都 係一 定有嘅，同埋咧就係啲白咖喱，印尼白咖喱 ，obor ayam 咧係都係會有嘅，再加埋大啲嘢咯。 嗱，我哋成日都覺得咧紅色咧嘅顏色咧就好似好喜慶啦，同埋紅當當好好意頭啦。咁會唔會聽日咧新嘅開始都會食特別辣嘅咧？ 特別辣，印尼啲嘢咧，實在講真句，格巴比，印尼啲餸菜咧就唔係好辣嘅，但係係好多啲香料嘅 ，very spicy 個 spicy 個意思係 spices 多， 哦，即係香料多。香料味道， 但係你如果話 spicy， 因為好多 chili 好多啲辣椒個辣咧，又未必係嘅，因為印尼嗰度咧通常咧啲餸菜已經煮咗一盤一碟嗰啲咧，如果你要加辣咧，佢又再加啲辣椒醬啊、辣椒嗰啲切嗰啲辣椒，係你可以加上去嘅， 即自己可以再加另外 extra 嘅， 係啦，所以就唔使驚人哋啲嘢食咧係自己都已經係好辣嘅，你唔要你咪唔好加啲辣椒，你要加辣你咪再加啲辣椒係咁樣啫。咁但係今晚咧係如果大家一齊食咧，食得係好嗰啲咧，就都係類似係啲肉類啊，就加埋咧有準備啲甜嗰啲嘢咯，都係我覺得都係一樣嘅。如果啲喜慶日子咧，通常人哋中意甜 甜啦，係啊，咁樣咯，即係都係一個甜甜蜜蜜嘅意思啦。亦都因為同一家人聚埋一齊，都係希望大家可以 sweet 啲啫。 冇錯啦， 係啦。咁啊，如果真係你話唔係好辣嘅話咧，可能僱主咧，即係如果印尼姐姐喺屋企咧，都會準備嘅話咧，都可以問下佢，可唔可以俾我試下少少咧？咁可以感受下嗰種印尼嘅風味啊！ Engkau aku cinta dengan segenap rasa di hati selalu ku mencoba menjadi seperti yang engkau minta.Kau memilih seolah engkau tak tahu Kau sembunyikan rasa cintaku Di balik topeng persahabatanmu yang palsu Kau jadikan aku kekasih bayangan Untuk menemani saat kau merasaBertahun lamanya ku jalani kisah cinta sendiri Mungkin memang benar Cinta itu tak lagi berharga SemuaCuma bila engkau tak punya harta Aku tahu engkau sebenarnya tahu Tapi kau memilih seolah engkau tak tahu Kau sembunyikan rasa cintakuBalik topeng persahabatanmu yang palsu Kau jadikan aku kekasih bayangan Untuk menemani saat kau merasa sepi Bertahun lamanya ku jalani kisah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说，如果当选，首先会处理与内地通关问题，第一时间与内地商讨有什么通关条件。同时香港亦都应该尽量创造通关条件，包括提升新冠疫苗接种率。他说，与内地通关以及与世界接轨，两者未必存在必然矛盾。李家超在七间电子传媒举办的行政长官选举答问会又说，政改并非新一届政府的优先项目，会先处理其他项目，包括民生、发展、增加竞争力，令到香港成为更吸引人才的地方。他希望楼价保持稳定，不希望波动太大，认为这个是最适合香港社会。李家超说，当本港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市民收入增加、楼价稳定，应付能力会变好。北京市新增67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59宗确诊和8宗无症状感染。当局说，本轮疫情出现多宗餐饮场所用餐人士和员工感染，为了降低风险，5月1号至4号的五一假期期间，全市餐饮场所暂停堂食，全市公园景区、文体娱乐场所等在五一假期按照五成限流开放。由5月5号起，北京市民要常态化接受核酸检测，同日起坐巴士和地铁要有7日内检测阴性证明。塞尔维亚公开展示最近从中国购入的防空导弹系统，公众和传媒获邀出席在贝尔格莱德附近一个军用机场举行的军备展示，除了中国的导弹和装备，亦都展示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购入的武器。中国红旗22的出口版本 FK3 防空系统最近由多架中国运20运输机运抵，这款防空系统类似俄罗斯的 S300 系统和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系统，但是射程较 S300 短。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使用中国导弹的欧洲国家。总统武切奇在展示结束的时候说，中国的导弹以及其他最近交付的军备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只是对潜在攻击者的强力威胁。他又说，塞尔维亚亦都正是洽商购买法国的阵风战机和英国的台风战机。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排在前两位的球队都赢波，曼城作客4-0大胜列斯联，利物浦作客1-0击败纽卡素。曼城继续领先利物浦一分，排在榜首。在榜尾方面，诺域治作客0-2不敌亚士东维拉之后，笃定降班，内届降落英冠比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气温由初时大约23度逐步下降至晚上大约19度，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气温稍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儿科心脏学会主席、儿科专科医生张慧贤。 新冠引起的呢个 MIS 症咧，讲紧呢啲嘅炎症啊，或者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咧，唔系话简单可能喺门诊可以处理得到，或者俾一啲口服药就可以解决到，所以需要咧验血啦，同埋咧要做心脏评估啦。咁所以咧好多时都需要咧可能要入院啦，做一个详细嘅检查。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用二人组合的名字做出乐坛新力量。一唱一和，一江一游，制造出完美音乐组合。 No day hype, love psychedelic.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点到五点钟，《天空海阔白月号》，寻找日本最强二人组合。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星期天，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下昼四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Kelebihan berat badan akan meningkatkan resiko penyakit kronis seperti tekanan darah tinggi, penyakit jantung, kolesterol tinggi, diabetes, dan lain-lain. Tapi ingat bahwa mengurangi berat badan bukan hanya sekedar mengurangi angka timbangan. Total massa tubuh kita tergantung dari banyak bagian berbeda seperti tulang, otot, air, dan lemak. Apa rencanamu untuk mengurangi berat badan? Banyak produk yang bilang bisa menekan nafsu makan. Kalau tidak makan, pasti berat berkurang kan? Produk yang begitu bisa langsung mempengaruhi sistem syaraf pusat. Efek sampingnya adalah stres, tidak bisa tidur, depresi, dan gangguan fungsi badan. Kemungkinannya akibatnya serius. Konsep utama untuk mengurangi berat badan dengan sehat adalah pembakaran kalori lebih tinggi dari asupan. Sederhananya, lebih aktif dan kurangin makan. Paling baik memulai dengan mengubah kebiasaan. Contohnya, menghindari makanan olahan, kurangi lemak dan kulit di daging, kurangi saus juga. Mulai makan dengan menyantap sayuran dulu untuk meningkatkan rasa kenyang, kan? Benar, jangan coba pil diet untuk mengurangi berat badan atau diet ekstrim. Ini bisa membuat kurangnya asupan nutrisi dan menurunnya tingkat metabolisme dasar dan malahan membuat efek yang sebaliknya. Untuk informasi tambahan, boleh mendaftar menjadi anggota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n buat janji untuk konsultasi kesehatan gratis. Tim profesional akan menyusun rangkaian pengaturan kesehatan sesuai dengan sasaranmu. Mar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3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Mary。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 嗯，这个时候咧都要提一提大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气温咧由初时嘅约23度逐步下降至到今晚咧约19度。咁啊，吹住清劲嘅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气温稍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天色会好转嘅。现时室外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提埋你就是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属于低水平至到中水平嘅。 Sekarang temperatur 23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6%. Hari ini berawan dan hujannya itu juga kerap ya. Dan hari ini suhu udara yang dari 23 derajat akan turun menjadi malam 19 derajat dan juga berangin. Sedangkan ke depan besoknya itu juga masih berangin dan juga suhu masih agak rendah dan hujan akan berkurang sedikit. Sedangkan 1-2 hari kemudian bakal berubah menjadi agak cerah. I'm coming on. 嗱，头先我哋一路咧就讲紧斋戒完结啦，听日又系一个新嘅开始。原来咧，格先就话咧，听日就系可以请啲朋友嚟食嘢啦，又或者原来可以送啲食物俾朋友噶。 系噶系噶，因为咧我就系听妈咪讲啦，因为我离开印尼嘅时候比较细啦吓，冇人送嘢俾我。 唔系你可能系唔够力拎嗰个饭壶啊，系嘛？ 但系我妈就收得多啦。咁咧通常咧啲人咧就会摆啲饭团啊，或者啲餸咧就拎去人哋屋企嘅，拎去啲 friend 啊或者识嗰啲人嗰啲屋企，咁咧就会摆喺个不锈钢嗰啲一格格嗰啲 一层层嗰啲饭壶系嘛？ 系咪叫做饭壶？ 系咯，如果你咁讲，即系食物壶咯。总之就系一层层咁样。而家香港都有时有嘅，细细格咁样一个，我屋企好似都有个咁嘅嘢， 系咪啊？ 系啊，三层不锈钢有个盖喺顶咁， 系啦系啦， 一个吸住一个咁样噶嘛， 就清出上边 嗰啲啦，有个柄咁样。 印尼文又叫做 randang 啦 ，randang。 攤凳咁就係三格啦，最少或者係四格啦，咁就要有飯團啦，有啲類似你話巴東牛肉啊，或者係有啲湯嗰啲咖喱啊， 湯都擺到落去啊， 擺到落去㗎，因為你飯團嘅時候你要撈啲汁㗎嘛，同埋有啲咧就會再加啲甜品嘅， 咁啱啱好四層咯。 就啱好四層，或者甜品擺喺大度，然後再加啲餸，咁就譬如話去拎去你屋企啦，送到屋企嘅。 哦，即係嗰個規矩係，如果你要送禮，你就要自己拎呢個嘢食去到人哋屋企， 就送去你屋企當啦，特格媽咪當啦，人哋 咁都好忙， 送俾你係啊，好忙㗎，真係好多嘢做，好開心，買着靚衫去俾你㗎。咁就拎咗俾你啦，咁擺喺你屋企咧就叫你嗱，你倒翻出嚟，你還翻個嗰個飯壺俾我咯。咁通常如果 唔係先，你意思係我一送到去你屋企，我就叫你即刻入去倒 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樣噶， 係啊， 我以為留低個飯壺俾我慢慢食添。 冇，佢因為仲要拎翻去， 即係 recycle 分鐘，仲要再行多幾轉另外一啲 friend 啊嘛。咁就送咗俾你啦，叫你喺嗰度倒翻出嚟，然後嗰個飯壺還翻俾佢。咁、如果我哋通常會點咧？那個飯壺未還翻俾人嘅時候，通常會洗。 係啊，我嘅認知上覺得洗翻乾淨啲人， 我都覺得 係 啦， 咁樣 係啦，還乾淨啊，然後抹翻曬，然後先俾還翻俾人。但係原來咧係講清楚喎，你唔好洗，千祈唔好洗，就咁樣你倒翻出嚟，然後你就要還翻俾嗰個人啦。 哦，呢個係習俗嚟嘅，唔準洗飯壺， 唔準洗個飯壺，你一定要還翻俾嗰個人。咁我媽咪話點解？佢話如果你洗咗咧，你出年你冇得食噶啦。 個原因咧有冇原因㗎？即係可能洗走咗啲運氣啊，或者你代表可能你係唔俾面，或者你唔歡迎我送嘢俾你咁嘅意思。 冇講喎，佢就話出年就你變做係冇噶啦。 即係其實係一個婉拒啊嘛。即係如果你覺得嗰人整嘢唔係幾好食咧， 快啲洗 就洗咗個飯壺俾翻佢。 但係話唔好洗，咁就通常都係咁樣咧。整齊少少咁還翻俾個人。但係咧就如果要回禮咧，就係可以回翻甜嗰啲嘢啦。咁通常咧就係媽咪最中意咧係買翻啲好似啲 syrup 啊。 糖漿 嗰啲去嗰度飲，印尼人中意， 好中意係㗎嘛，半杯糖漿半杯水㗎嘛， 冇錯，或者再多啲個糖漿唔夠甜啊，再唔夠味咧，咁樣咁就回翻呢啲咧就係啱 perfect。 哦，即係話咧，原來飯壺就唔好洗，如果唔係出年就冇你份食㗎啦。 嗰度嗰啲人就係咁樣講，但係印尼亦都係好大㗎，咁如果成日都要講呢樣嘢嘅，我媽咪嗰度嗰啲就唔可以洗，還翻俾可能大度嗰啲咧。 系调转啊嘛， 就话系一定要洗啊！如果唔洗咧，你出年冇得食噶，我唔知啊。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格先生，今日咧大家就会放假啦，亦都可能有啲格格听日都选择会放埋噶喎。 系，咁就记得带遮啦，格格。系啊，同埋咧，即系今日听日，我谂啲人都会着靓衫噶啦。 系啊， 有平时听日啦，系买啲新衫嚟着啦。 嗯， 咁就如果听日天气都系有落雨嘅话，即系留意，因为通常啲人都中意着长裙啊。 哎呀，跟住就会索晒个地下嗰啲水啊， 惊系踩到啊。 系都危险啊，系啊，就咁啊，大家即系小心啲啦，扮得靓之余。都要睇天氣咯，即係可能個裙腳要撤高少少咁樣咯，出街嘅時候。 要啊要啊要啊，或者係選擇今年咧著啲褲都得嘅。 哦，係喎、哦，有冇話咧新年嘅第一日咧適合著乜嘢顏色呢？ 通常人哋中意著啲綠色嘅，如果係印尼新年咧，係伊斯蘭教咧，綠色係一個係係好好嘅顏色嚟嘅。 嗯，所以可能聽日咧就會特別留意到街上面嘅格格咧會著多咗綠色嘅衫啦， 或者鮮色 嚇、啊，即係總之都係啲開心嘅顏色啦、嗯，就唔會話好沉色咁樣啦。咁、 嗯、 亦都希望咧，即係節目嘅尾聲咧，祝大家開開心心啦，新年快樂啦，同埋卒之都完成咗你嘅齋戒啦。咁希望新一年都可以順順利利啦。 係嘅。咁就 selamat hari Idul Fitri untuk besok ya. Jadi mohon maaf lahir dan batin, 全部都 dilancarkan。 嗯，冇错，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咁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Bye bye， 格先生。 Bye bye， Barry。Seorang yang ku pun mencintai itu sempurna. Takkan siakan dia, belum tentu ada yang seperti dia. Satu dunia tahu aku bahagia. Banyak saksinya takkan duakan dia, belum tentu esok kan masih ada kesempatan tak datang kedua kalinya. Hargai dan jaga hati. Ku panjatkan selalu doa untuknya. Jodoh bukan soal sempurna, namun yang mampu tangguh untuk bertahan dan berjuang. Takkan siakan di sang mata saksi.